临终一念往生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古大德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临终一念往生，他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他行。第一个条件呢，临命终时清清楚楚，不迷糊，这很重要啊！临终一迷惑了，你就不会念佛了。人家提醒你，你也很难接受。第二个条件，这是关键时候，要遇到善知识提醒啊，那这讲诸念重要啊，在这个紧急关头之下，能不能遇到这么一个人来提醒你？赶紧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放下万缘，跟你说这些话。第三个条件，这人一提醒，你要接受，立刻就能接受，念头马上转过来。不再呀，对这个娑婆世界有丝毫的贪念。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念佛往生，那一句话真成功。这三个条件呢，我们细心想想，一个都没有把握啊，哪里那么巧三个条件在这个时候通通具足。这个世间不是没有这个人，有这个人太少太少了，所以我们不能侥幸啊，平常要念的，平常是平常练兵啊，临终那是打仗啊，啊，平常念目的就是希望临终那一念不迷路，不颠倒，啊，不会忘失，就成功。那么真的要想走这个路子，最重要的是我们平常要放得下，什么都要放下啊，不可以放在心上。身体在这个世间一切随缘，随缘自己一定要相信，一因一果莫非前定，你要相信因果报应啊！命里面有的决定有，命里没有的求也求不到，你的心就定了。 生前造作杀业，临终一念十念能往生吗？需要什么条件？ 唐朝张善和的例子大家都很熟悉啊。啊，张善和是杀牛的，临命终时牛头人来讨命啊，这个是地狱相现前。他非常恐怖啊，大声在喊救命啊，就是云豪他的机会也碰得巧，有一个出家人从他门口经过，听到里面喊救命，这个出家人就进来了，什么事情啊？哦，他就叫他说，好多牛头人来问我讨命啊。这个出家人吓得了，点了一把香啊，拿给他，放在他手上，赶快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他听到这句话之后啊，就赶就念啊，大声念阿弥陀佛，念了十几声，告诉大家牛头人不见了，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他是临终啊，一念十念往生啊，证明这个48愿第18愿呢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啊，张善和给我们做出榜样。这个榜样是增长我们的信心。啊，我们造作极重的罪业都不怕。只要肯回心转意，啊，忏除业障，就回头是岸了，这个重要。但是千万不能侥幸，哎呀，张善和临命终时还行呢，我现在多造一点恶业没关系，到临命终时我学张善和也能往生。那你要存这个心啊，问题就严重了。你想想看，张善和三个条件具足，你临命终时有没有这三个条件？第一个，临终时不昏沉，头脑清楚。啊，诸位同学在日常生活当中细细观察，你看哪一个往生的人，这个是这个得病重的人呢，死快要死的人，他头脑那么清楚，稀有难逢啊。啊，这是第一个要紧的条件呢。那么第二呢，在临命终时是不是能遇到善知识？啊，善知识来提醒你啊，怕你在这个时候忘掉啊。啊，人在临命终时都心里面都记挂着家亲眷属，记挂着还有事情没做完的，那就糟了啊，这样就变成三途六道去了啊。所以有个善知识提醒你，什么都放下，一心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有人提醒你。第三个条件呢，这听到提醒立刻就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就能够依教奉行。你要具足这三个条件，临终一念十念是决定往生。 造作恶业的人忏悔念佛还能往生吗？ 即使造作无间罪业，无间是杀父亲杀母亲啊，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活火身，临终如果神智清楚，能够忏悔念佛还是能往生。这个经上有例子，观无量寿经告诉我们的阿舍世王，他就是造作无间杀害之罪，他在临命终时忏悔啊，念佛也往生。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他往生的品位很高啊，上品众生。所以我们对于造罪业的人也不敢轻视他。说不定啊，他往生品位还比我们高啊，不可以轻视。只要在没有死之前都有救啊，到最后临终一口气没断还有救，可以帮助他往生啊，劝他真正相信，真正忏悔啊，真正念佛求愿往生，没有一个不得度。其实净宗法门不可思议。那么一生造这个小小的恶业，祸多恶趣的啊，多畜生多恶鬼多小地狱的这些罪业呢，你修这些善的时候寻机现出 寻思时间很短呐、所以这个闻佛名的功德了，不可思议。 现前还造业，等临终最后一口气才念佛，能带业往生吗？ 《无量寿经》第十八品里面所讲的，临终一念生念必定得生，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可是千万不能够误会啊！误会什么呢？哎，现在不念佛不要紧，临终再念吧。确实有不少人动了这个投机取巧的心。那么到临命终时，你有没有把握念佛待业往生？诸位一定要清楚，祖师大德们讲得很好啊，待旧业不待新业，待过去不待现前。你现前还造业，你怎么能？当你往生那一刹那的时候，你的烦恼确实被这一句佛号控制住，决定不起现行。这个时候跟佛感应道教啊，佛来接引你啊。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的烦恼还起现行，佛不会现前，佛不现前，你的冤家债主现前啊。那么在现在人造作恶业太多太重，临命终时妖魔鬼怪现前，这还得了？那么现在是你就明白了，临终的时候最后一念烦恼佛陀，那不要紧，现在多造一点业还无所谓，到临终的时候，哎，我来保住啊最后一念，理论上讲没有，是这个样子，事实上呢难了。你能敢保证你临命终时头脑清吗？你能保证你最后一口气是念阿弥陀佛吗？那个时候你真放下吗？ 何以说忤逆十恶之人十念成就待业往生净土居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前法师开示，临终十念一念成就待业往生是根据什么为指南？ 这个理很深，事确实有不思议的境界，我们应当深信不疑。临终像张善和这一类的，甚至于这个《观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阿舍世王造的忤逆十恶之罪，临终啊都是十念往生，而且品位还是很高，这种是属于忏悔往生，他真心忏悔，看忏悔的力量啊，忏悔的力量很大，他品位就很高，所以不一定是下下品往生。像佛告诉我们，阿舍世王往生的时候，他的品位是上品众生。可见的，这是我们决定不能够轻视造作恶业的人。也许他的善根发现，临终这个一念往生呢， 他那个功夫比我们一生修行还要高，这个的确是不能够轻视的。那么这个根据呢，就是四十八愿里面的第十八愿。所以十八愿不可思议，十八愿是四十八愿的核心，真正了不起，这是弥陀本愿的加持，所以他才能够成就。 一位87岁肝癌末期的老人家，以前从未念佛，临命终时没有痛苦，神志清醒，大约在临终前两小时才开始跟着助念莲友念阿弥陀佛圣号，念到最后阿弥陀佛的佛字，咽下最后一口气，神态祥和。老人家是否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如果不往生极乐世界，他可能往生何处？ 这个瑞相好，他的缘分好，最后一念念的是阿弥陀佛，如果他有心求生极乐世界，就决定得生，毫无疑问。他跟着大家念佛，他没有意思求生极乐世界，那就不能往生了。不能往生，他这种念佛的功德决定是人天福报。只看他自己的愿望。如果没有往生的念头，而真正有念佛的这个意愿，虽念阿弥陀佛不想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人多半升天。如果还常常想着人间的富贵，那就到人道来了，决定不会堕三恶道。所以这个机缘呢很难得，这是临终预言殊胜。 如果临终一念念佛还打妄想，是否就无法往生？ 一点都不错，这个是关键所在啊！临命终时决定不能有妄想啊！那有一个妄想就错了，尤其临命终时不能生成慧心啊！所以这个赤宗精良、赤宗须知啊，就是帮助临终的人啊，有很多规矩一定要懂啊！就是人在临终时不可以惹他生气啊。他那个时候神识离开身体是非常痛苦的时候，所以你是碰到他的身体，他感觉到非常痛啊，那个时候会生成慧心，成慧心一生起来就堕恶道了啊，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也很多人不懂啊。你看临终的时候这个嚎啕大哭啊，难分难舍，都糟糕，都让他不能往生啊！他产生了对这个亲情的留恋啊，他就去不了，这把他一生的功夫都破坏了。 能否往生决定在最后一念是否念佛，如何保住最后一念是念佛？ 能不能往生决定在最后一念是不是念阿弥陀佛，最后一念呢念阿弥陀佛，这个人是决定往生。所以凡是往生的人无疑不是大善大福，善福才能往生啊。最后一念念阿弥陀佛，大善啊，大福报啊，他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 可是我们如何能够保住自己最后一念是念佛？这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课题了。我们在念佛堂日夜不间断的念，为什么？训练练习，希望在临命终时用得上啊！可是，许许多多事实告诉我们，临命终是生病了，昏迷了，人事不行了，那怎么办？这个是最危险的关头。人在这种状况之下，做念都帮不上忙。所以，不能没有福啊！福是我们平常要修积。积德累功啊，这是修福。积德就是存好心，念念利益众生，利益社会啊。累功啊，功就是行好事，说好话。我们今天提倡四好啊，要很认真、很努力的去做，为众生，不要为自己，有力量，全心全力帮助别人。求什么呢？什么都不求，只求临命终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颠倒、不迷惑，大福报啊！因为你很清楚、很明白，十法界由你自己选择，你有能力选择，这一迷惑颠倒啊，你就没有能力选择。没有能力选择，一定是随业所转，被你的业力牵着转啊，你自己做不了主了啊，那个人就没有福报。再生的时候想借荣华富贵，他的福报想完了，想尽了，临走的时候没福报。所以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我们一生当中要学大圣大贤，生活要节俭，要朴实啊，我们累积的福报临终时候来享受。 所谓最后一口气，是指断气的那一刹那，或是神识离开人生的时候， 是指断气的那一刹那。气虽然断了，神识没离开，这个一定要懂。那么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断气之后八个小时他神识才离开啊，所以这个时候作念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啊，最得受用。那么如果是安全一点呢，最好我们作念的时间能够再延长2个小时、4个小时， 我们给他念到十个小时、十二个小时，或者十四个小时，那就非常安全。 临终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即可往生西方。指的是临终最后一口气，还是神识离开身体的最后一念？ 神识离开身体最后一念，这个才是真的。当然，最后一口气也必定是阿弥陀佛，这是我们能够相信的。 无论怎么念佛，妄想还是有。这样下去，到临命终时，有人助念能提起佛号，是否能往生？ 能不能往生，决定在自己的信心。念佛依旧有妄念起来，这是正常的现象。如果念佛妄念都没有了，你不是凡夫，你是佛菩萨再来的，凡夫决定做不到，所以不要害怕。妄念呢，尽管起，佛呢老实念，不爱死，只照顾佛号，不要照顾妄念就好。不要去想妄念，妄念多不要紧，只要你不照顾它，妄念自自然然呢就少了。功夫慢慢就会得力。一般人念佛功夫不得力，就是妄念放不下，常常想我妄念这么多，越想越多，越照顾越多，你的妄念怎么能断掉？根本不理会呀，那个妄念就会越来越少，功夫自然得力，这很重要的。只老实念，决定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 怎样印证是否往生？据有关助念的书提到，断气后十二个小时，摸到头顶有热，是生西方，请解释。 头顶热，是说什么？是说这个人走的时候啊，他的神识，我们一般人讲灵魂，从哪里出去？从什么地方出去？从顶，从头顶，就是最殊胜。往生是从头顶。升天也从头顶。那个天的福报非常大了，它从头顶。那往下呢，这个六道的时候呢，就越来越低了，要从脚板心呢，那都从低了，从膝盖的末尾道，这是一般人呢有这么一个说法。可是最好不要去摸它，为什么呢？神识没有离开的时候，你摸它可以痛苦啊，它生嗔恚心，它难过。我们看到这个往生的人，给他助念之后，他的容貌，这个颜色，统统能够转变，相貌变得很慈祥，这个脸色变得红晕，就像睡觉，不像是病，没有想看到病容，都是好像。肯定呢，是人天福报以上的，我们从这上去心就很安。至于是不是真的往生了，要看他平常的功课，跟他走的这个瑞相相不相应，这个是很 很明显的。至于火化之后还留下舍利，都不一定证明他往生。这个要懂得。那么最可靠的呢，他在临命终的时候，他会告诉旁边的人，佛来接引我了，这是决定往生。你什么都不要碰他，那是真正肯定往生。那么有功夫更好的人说，他在几天前他就知道，三天之后佛来接引我，一个星期之后佛来接引我，是确定往生。往生的条件没有变，一心一意啊，希望到极乐世界，希望亲近阿弥陀佛。这个世界，一切一切统统放下了，不再挂在心上了，那这个人肯定往生。又想往生，这又得放不下，那就靠不住。舍就是要舍干净。我们这几年提倡是纯净纯善，纯净纯善的生活，样样随缘，绝不攀缘，我心里想怎样怎样，也太难了，随缘，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欢欢喜喜，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只有西方世界一真庄严，那今年的很熟，常常想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如果不能观想呢，只念阿弥陀佛，只想阿弥陀佛就好。心上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哪有不往生道理？这就万修万人去了。 怎样知道临终人确定往生？ 最确切的是这个人他自己说出来，阿弥陀佛来了，西方三圣来了，来接我了，我现在跟他去了，跟大家告别，那是一点都不假，那是真正往生。这是业障消了，走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痛苦都没有。那么还有一种，走的时候神志非常清楚，身体虚弱说不出话来，大家跟他念佛助念，他笑容欢喜的样子，临走的时候他嘴巴也在动，我们一般人不知道，以为他是跟我们一起念佛，实际上呢他是在说他看到佛了，佛来接引他了，他跟佛去了，但是他说话没有声音。这你要仔细观察，能够判断他是不是真的往生。总而言之，走的时候欢喜，非常安详自在，就在走的那一刹那。如果临走的时候这个相貌很悲戚，很痛苦，那就很难讲。在一般来说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 平常念阿弥陀佛，临终时如果出现别的佛来接引，是否应跟他们走？ 譬如我们念阿弥陀佛，一定是佛来接引，临命终时忽然是释迦牟尼佛来接引，要是佛来接引，这个不对劲了， 这个要知道说决定不是真的。 啊，那么如果看到这个情形来怎么样呢？不理会也好，根本不理他，一会儿这个心这个相就没有了。一定要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了，认不认得？认得，决定认识。啊，所以临终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送往生的时候，往生上，哎，阿弥陀佛来了，真的，一点不假。 所以，在助念的时候，最要紧的就是注意这种事情，决定不能让这个往生的人有杂念。有幻想啊，无论他见到什么境界，听到什么音声，一开都不理啊。他如果说见到啊，见到地藏菩萨了啊，见到药师佛了，都要提醒他不理，一开不理啊，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接引才能跟他去，不是阿弥陀佛一概不理会。因为妖魔鬼怪会变其他佛菩萨来诱惑， 这个护法神他不干涉的。你要是变阿弥陀佛观音菩萨来骗他，护法神干涉。那为什么呢？这是本尊。对，你搞其变现其他的那是冒牌啊，冒牌不是本尊，这个护法神可以原谅你。哎，你如果变本尊的时候，护法神干涉，他不敢变。 许许多多念佛人念一辈子佛，到最后在关键的时刻又出了差错啊，那是真可惜。那么这些都是魔镜，都是魔障，都是自己业力变现的虚幻境界。在这个时候，只有见到阿弥陀佛，见到西方三圣，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那是相应的，那是真的。 阿弥陀佛没有固定的相，临终时出现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或是冤亲债主化现的，该怎么区别？特别在临终时不是十分清楚的状况下该怎么办？ 这是确实是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你大可以放心，临命终时佛现的相你决定认识，你决定不会把它认错啊！而且念佛的人乃至于学佛的人，临命终时佛这个现的相是本尊就不错。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了，这个相决定不错。如果是妖魔鬼怪冤亲债主变现佛像来骗我们啊，在佛法里头跟世法一样也有个规矩，不可以变本尊啊。你变本尊呢，护法神不会绕过他啊，等于说你不能够冒牌啊。那么你临命终时，你是一心求阿弥陀佛，他现的像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护法神不会干涉。我说他不是本尊，那你要跟释迦牟尼佛去了，那你自己错了啊。所以临命终时，我们念佛人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任何佛菩萨现前都不理会，就没事。 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者，先放光，往生者蒙佛光助照，功夫由成片提升到一心不乱。而阿弥陀佛相好庄严无等论，见阿弥陀佛何愁不开悟？但何以有人见到阿弥陀佛害怕不敢去？ 何以见到阿弥陀佛没有得到利益？ 在这种情形之下，大概有两个状况，一个他贪念这个世间，我们一般人讲的贪生怕死啊，听到往生极乐世界，这要死了，这还得了吗？所以临命终时产生的恐惧，这种情形非常普遍，所以念佛的人第一要不怕死啊！你说的这个话是真的，我在这个过去初出家的时候就遇到过。我在台北圆山灵济寺出家的，灵济寺有个念佛会，副会长林道奇居士经常是领导大众啊念佛共修，他对于仪规很熟，他当为诺，临命终时就像你说的这个状况一样，恐惧害怕别人帮他助念，他反对，不许人帮他助念，把助念的同修都赶走会产生这个现象。平常天天口里头求生净土，到临命终时产生恐惧，这是有的，这个是一种，这是业障现前呢，佛来接引的机会呀，错过了。另外一种是修学其他法门，看到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不是真的阿弥陀佛，模式现的。见佛了都非常慈祥啊，见魔才有恐惧啊，魔没有慈悲心啊，所以见魔有恐惧。 往生后有很好的瑞相，能不能断定往生？ 不见得。他的瑞相当中只有他自己说阿弥陀佛来了我看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那是真的，那是真的往生如果在助念这个期间当中他从来没有说过佛来看见佛了看见观音菩萨了，那就很难讲，但是决定不躲三恶道所以他来生呢，他想起人天福报还是有瑞相凡是有好相就决定不堕恶道，堕恶道的相不好啊。 助念中有人见到亡者坐上莲花往生，这样能证明真正往生极乐世界吗？ 可以这样说，如果见到佛来接引，当然最好是往生的人还没有断气之前告诉这个身边这些人佛来接引我了，那是百分之百往生那个一点都不错他没有说这个话，看到这个瑞相也可能是往生他想告诉你他已经断气了 啊，想告诉你的佛来接引他了，啊，他来断，他已经断气了，啊，或者是他没有这个体力了，有这个情形。 一位同修身体不好，多病，得遇佛法后，心闻持名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病重住院，临终前坚持要回家念佛求生极乐，停止治疗，一心念佛，并有几位同修帮忙助念，他本人一直念到昏迷前，助念一直持续，昏迷八小时才命中，十二个小时后沐浴更衣，身体柔软，命中二十小时送太平间，继续助念三天三夜后火化，火化次日凌晨两点多钟，家人突然醒来，发现屋子内外浮动红光，持续二十多秒钟才消失。出现此红光，能否认为他已经蒙佛接引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瑞相。那么他念佛有坚定的信心，决定得生净土。啊，这是净土经论无量寿经四十八愿里面都给我们说的。啊，人能不能往生是最后一念。最后这一念是求生净土，就决定得生。啊，所以临命终时助念非常重要。啊，帮助他，提醒他，不要让他昏迷。不要让他这个念头转动，这是无量无边的功德。送一个人往生，就是帮助一个人做佛，功德很大。所以他这个瑞相啊，非常之好，全身柔软，证明他走得非常安详，没有痛苦，没有恐惧。人在临终的时候，害怕。贪生怕死，他这个身体是僵硬的。啊，如果走得很自在，啊，一点恐惧没有，他的身体是柔软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判断得出来。 最近一个月，连续有两位同修在断气前见到阿弥陀佛、观音菩萨等，并说自己已修成功，心不颠倒。已不贪恋，但现在病苦，断气后助念十小时，脸色安详，周身柔软，头顶温热，能确定一定往生西方吗？ 如果这些瑞相是真实，就可以确定。啊，这个确定呢，在他自己说明他临终时候解佛。啊，他跟佛走了，这个就是确定往生。如果他没有说到他见佛、见菩萨，那么有这些啊柔软呐、顶头发热这些瑞相啊，不一定是往生。啊，因为升天有这个现象，可以说的是，这些啊，这个走了之后啊。夜深柔软了，他离开的时候没有恐怖，很安详，决定不堕三恶道。啊，这个可以肯定。 请问以下的念佛方式能否往生净土？念佛处于昏沉状态，但心记佛陀，心中能随念佛机清晰默念佛号。 你说的这个话有问题，为什么呢？如果昏沉状态啊，你的心就迷惑了，你怎么能心即弥陀？你怎么能够随着佛号念佛？能随佛号念佛，能心里还有佛，你的心没有昏沉，你的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能往生，只可以说是你身体气息很微弱， 很衰弱，头脑很清楚，啊，真的昏沉了，头脑不清楚了，迷惑了，啊，像是临终的时候，你的家人呢，你都不认识，那叫昏沉。啊，心里面呢还是烦恼心情，啊，纵然有人助念呢，你也听不见，啊，那才叫昏沉，所以昏沉不能往生。 舍利是什么？人死后烧出舍利子，是否证明其往生极乐？如何方能辨别往生与否？ 舍利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坚固子，这是一种感应，多半与定功有关系，在念佛人讲的清净心有关系，心越清净，定力越深，这个舍利就结得越好，也越多，与往生呢没有关系啊。这个舍利烧出舍利呀，不能证明他是往生。往生证明啊，那是最靠得住的证明，是往生的时候，他自己讲，佛来接引我了，这是真往生。啊，这个其他的是别人看到什么呢，都靠不住。一定是他自己说出来，他见到佛，见到西方三圣，这个来接引，这个是很可靠。还要看他一生的行业，他平常修行的功夫如果与这个相应，那肯定是往生。舍利跟这个现在留的肉身啊，实在讲，这个末法时期啊，怪事太多了。什么怪事呢？仿冒啊，舍利都有仿冒的，连肉身也有仿冒，假的不是真的。啊，舍利你看得很漂亮，你手用力压一压脱了，那就不是真的。啊，真的呀，铁锤都敲不碎，那才是真的。现在我们看到舍利很多啊，都没有经过试验，一试验呢，假的太多了，真的稀有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魔来扰乱呐、啊！你们不是喜欢这个吗？魔就在这个机会呀、啊，变个把戏，搞这么多东西来给你看看，来迷惑你。所以我们对这段事情，要很理性的看待，不必感情用事。舍利实在讲有没有没有关系，有很多修行人不愿意留舍利，也不愿意留肉身，给人家是做纪念，麻烦啊，多事啊。 人断气后送殡仪馆冰冻，后经助念团助念一日一夜，火化有60多颗舍利子，为什么往生的人从未接触佛法也能这么殊胜？ 这个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真的，那就是虽然他这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过去生中啊，在净土修行啊，底子很厚。你像我们前面讲这个那个韩国这个人这个金善日，那是过去生中修的基础很深厚，所以他这一生当中他能得力啊，往昔的阴神遇到这个缘这个可以的，一生没有遇到佛法，不知道念佛临终时候家亲请这一些念佛人来帮他助念，这个语言成熟，这是有可能的。另外一种呢，那是假的，那个舍利不是真的，是假的。 那个假的时候呢，可以试验，你把它试验拿来看看，如果按在手上一捏就碎了，假的，不是真的啊。如果是真的，铁锤都敲不烂的。啊，你看这个，我们谭旭法师在香港往生的，那个时候外国人呢，看到很稀奇，拿他的舍利来做实验，把铁锤敲，果然敲不烂。敲的时候，铁锤里面挖进去了，舍利子坚固，这外国人相信了，佩服。所以这个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不要用铁锤，用力按一下，它就碎了。 人死后两三个小时，全身就会僵硬。可是念佛人死后多天，身体为何还能保持柔软？ 人死了，通常这一断气，两三个小时，他全身就僵硬。可是念佛的人，真正有修养的人，他死了之后，甚至于七天、二七、十四天，他的身体还是柔软的。这什么原因？其实，这个道理很浅显。人在临终的时候恐怖，我们常讲贪生怕死啊。这一害怕一恐怖啊，全身僵硬，就这么个道理。就凡是走了之后全身柔软的，他走得很安详，他走得很自在，他一点恐怖都没有。那么换一句话说，没有恐怖的人不会堕三恶道啊。所以临命终时一慌乱，一惊吓，麻烦就大了。这个时候真的六道里面你要往哪一道去，关键的时候啊。那么也有这种情形，我们都曾经遇到过。这个亡者几个小时之后啊，真的身体已经僵硬了，这个面相很苦，很痛苦，不好看了。如果他的缘殊胜啊，遇到好的同参佛友，大家给他了念佛，我们一般讲助念，念到七八个小时。念到十几个小时再去看呢，他身上软了，他面孔很好看了，这个效果就非常殊胜了。这些事情我想有不少学佛的同学你去送往，去帮人助念，你都亲眼看到啊。真有作用啊。 亡者生前不一定是念佛人，人死后才帮他助念，助念后身体非常柔软。如何判断他是往生西方或是升天上？ 这个生前不念佛的人，临命终时劝他念佛，他肯念，他有很好的瑞相，可能是往生。如果这个人生前不念佛，这个临终的时候也不肯念佛，不相信往生西方，但是死了之后你给他念佛念几个小时，身体柔软，消除他的业障，决定不得卧道，这是肯定。他能不能往生，那我们不敢讲，决定不得卧道。 一个人从来没接触过佛法，不信佛，甚至反对佛法，为什么助念后面色会变好，身体会柔软？ 他在病重的时候，口虽然不能说话，他还会听佛号，听进去，佛号加持就把他整个身体，他身体是物质啊，物质我们知道，物质有灵知啊，就把这些物质啊，它每一个细胞啊，接近美化了，就像水一样。啊，所以它本来面色很难看，念了两三个钟念佛号之后啊，哎，他的面色好看，面目如生了，纵然断气了，身体柔软了，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里面一点迷信都没有啊，你的肉体尸体它是物质啊，物质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分子每一个原子电子粒子都有灵知啊，就像日本科学家所讲的这个水印米饭，他会听，他会看，他能感受人的意思，所以我们用佛号，这是最善意的感召啊，他有回应呢、啊，他回应的接近就非常之美啊，非常之善啊，这有道理在啊，这个道理被今天被科学证明了。我们的信心更是十足了，啊，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啊，那么由此可知，临终助念好、哦、重要重要啊！啊，你给他诵经，你看他们做实验，这个西藏啊，喇嘛诵经，啊，用他这个诵经的录像带给水听，两三个小时之后。再去看水的接近就非常之美啊，那个松筋的感应呢反映出来了。 默学曾为畜生如蝎子小鸟助念，助念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他们的身体四肢柔软如棉，这是不是往生的瑞相？ 是不是能够往生，我们没有法子断定啊，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他有这个瑞相呢，他脱离畜生道啊，这个可以肯定，决定生善道啊，连动物也是如此啊，走了之后啊，这个身体全身柔软，这个是瑞相，是好相。 有人临终前几天才接触佛法就能往生，这是什么因缘？ 早年我住在美国，我在讲经的时候跟主报告过，DC 那边有一个周广大先生，他不成了居士，成了先生。这个人很善良，在这边开个面包店。一生没有宗教信仰，得了癌症，病重的时候，医院里放弃治疗，家人把他带回家，很严重。这个时候，家人才去求佛问神，到处去拜，找着看有没有办法救，就找到华盛顿净宗学会。净宗学会也有个同学非常热心，去看他，看他以后告诉他，给他开导。不要留恋那个身体，讲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叫他一起念佛。他真有缘，他就接受，不怀疑就接受，而且叫他家人，家人说不要再找医生了，我也不要吃药了，你们通通念佛，帮助我。那净宗学院的同学也有几个人轮流帮助他做念，他念得很好。如果念的时候痛苦没有，三天五次没有学佛了，也没有皈依，也没有受戒但是他一发愿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就皈依佛，他真的皈依阿弥陀佛，很好的例子。三天这个临终之前三天闻到佛法，三天三夜念佛不间断，符合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转念，这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转念，家亲眷属还有一些几个佛友，佛友不多，就十几个人就成功。这个讯息传到我这里来，我们感到无限的欣慰。我们才跟人讲的不假，为什么短时期接触到他能成功？我们知道，他能够听到就接受，不怀疑，马上就干。过去生中学过这法，那一生没学成功，这一生在临终时候听到。把虚实的善根引发出来，勇猛精进，万缘放下，没有一丝毫留恋，所以很顺利就是这更稀有难得的，人一生不幸福，死了也不幸福，死了以后终阴身闻到佛法，他搞明白了， 跟着这个跟着这些作念的啊，那都不是人身中身的，跟着作念也能往生。 头脑不清楚或临终时人事不醒能往生吗？ 你看现在这个社会，走的那些人有几个人头脑清楚？我们自己亲眼看见亲耳所闻的许许多多人往生，几乎一半以上啊，痴呆症啊，到痴呆症啊，那就完了，肯定随业流转了。万万不能得痴呆症啊！痴呆症怎么来的？医学报告里头说的因素很多啊，说的也都很有道理。在佛法里面讲，恶业造得太多，真正的因素啊，恶业多了，心理就不正常。现在人常讲的忧郁症，他有忧虑，他有牵挂，他心不安，他有恐惧啊，这些真的是造成痴呆症真正的因素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缘，真正的因是造作恶业，不知道忏悔。不能往生的，人还没有断气，就已经人事不行，甚至家亲眷属都不认识啊，自己的儿子孙子在他面前，你是谁呀？啊，跟他讲，我是你的儿子啊。他还怀疑，不认识了，作念也没有用啊。你想想这多么可怕，看到别人是这个样子，就要想想自己，我会老会死，我到死的时候会不会像他这个样子？ 现代很多人得老人痴呆症及植物人，若临终时为他助念，能否往生？ 不能往生啊！诸位要晓得，佛经里面讲拔难啊，拔难不能往生，横死不能往生，这个要知道，这是一定要明了的。往生的人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临命终是神志清楚，这是第一个条件。神志不清楚啊，随业流转。如果神志不清楚的人都能往生，我们就不要念佛了。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把我们通通都解释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那么得这些病的人，这种病呢，业障病啊，很麻烦， 唯一的这个救助的方法呢，是要在他病轻的时候，病重的时候就没法子啊，轻微的时候要劝他真正的忏悔，断卧修善呢能回头，但是病重的时候他已经痴呆了，你劝他也没有，别人替他这个修功德非常非常困难，除非你能够像光目女婆罗门女的样子，你能够救他，你自己修行要正果啊，你不能正果你救不了他了啊。为什么正果能救到他？因为是你为他修的，你为他真正认真去修行啊，所以你的正果是他帮助的。他要不生病不堕落，你就也不修行了嘛，你就不干了嘛。你为了救他，所以你才发奋认真努力修行。我们自己没有这样的功夫，念几遍经，念几声佛号，没用啊，就安慰自己而已啊，对他产生不了效果。 有位老居士求往生，断食21天，有几十人助念，见到大莲花底部生根连地，莲花不能升起。老居士虽未往生，但之前身体不好，现在却异常健康，请问是否有换体之说？其中道理何在？ 在我们想的是念佛功夫一定很不错啊，有这么好的感应啊，为什么不能往生呢？肯定还有放不下的，没有能把这个世间的缘断尽呢，他还有一个根呢，啊，还有个根呢。但是有这种功夫，有这种现象呢，我们肯定，他虽然不能往生啊，来生绝不堕恶道，因为那个地上生莲花的，这就不会堕恶道。离不开地，就是离不开六道轮回，这个我们要懂得，劝他放下再放下啊，有丝毫放不下都不能往生。待业是待续业，过去生中的业不能待现在的业，现在的业是造成障碍，哎，这个道理要懂得啊。现在的业的时候通通放下，过去生中是阿赖耶里面的种子，那是业障啊，这个我们懂得，佛经讲的太多了。阿赖耶里面虽然有业因，他们有缘，我通通放下，缘断掉了，缘断掉之后啊，那个业不碍事，这个可以往生啊。所以说待旧业不能带心意啊，那他肯定还有放不下的啊，这才造成这种现象。这个你看看江本胜博士谁失业你知道啊，你就晓得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换身体啊，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换啊。怎么换法呢？善念爱心，那真正做到仁慈博爱啊，你这个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改善了，都改变了。所以我们中国谚语有两句话说得很有道理，跟经上讲的，跟江本胜的科学实验都相应。人逢喜事精神爽啊，爱心献出来当然欢喜啊，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啊，这健康长寿。 改变你的体质，也改变你的容貌，相随心转嘛。又能使人老，如果你烦恼很多，妄念很多，很容易衰老啊，你全身这个细胞接近的都不好。你明白这个，你就晓得这其中道理在哪里，已经明白了。 助念时没有出现瑞相，是否佛不摄受这个亡灵？ 佛没有摄受不摄受的。如果说佛还有摄受不摄受啊，这一尊佛是凡夫。为什么呢？他有分别，他有执着。那这是讲不通的。众生跟佛菩萨只是讲感应，众生有感，佛有应啊，摄受也是讲感应。那什么样的这个佛来戒引众生，完全是众生自己念力愿力所成就啊，不是心外有一尊佛来戒引，那就错啊。所以弥陀来了，自信弥陀；观音来了，自信观音。你所往生的唯心净土，这是正确的啊。心性之外，另外真有个净土，这是错误，这没这回事情。